的草原，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夜晚的水影万象，骏马

留下我遗忘无敌唱着歌，还有枕边这条黄河。

下面请欣赏罗天婵演唱的《打起手鼓唱起歌》，胡宝善带出的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》，苏小明演唱的《美丽的小树林》。 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，千里牧场牛羊庄，丰收的庄稼闪金光。我的手鼓纵情唱，遇见的歌声震山河，草原盛开大寨花，花海千万朵。